后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，我们推荐幽默类的图书。启航你好。 哎，红酒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 好久不见啊。也是非常的忙碌。 是是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玩的书。 对， 嗯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年度幽默作品，是2013年度的哈。 哎，这个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给您介绍过，也是这个应该是2011年度啊，这个幽默作品，但是那是翻译片， 嗯， 就基本全是国外的啊。那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本呢，就是它不再分是翻译片啊还是原创片了啊，它直接就是一个年度幽默的作品。 对，就是中外都有， 啊，都有啊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读这个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给您介绍这些故事的时候，可能您就会感觉到啊，哦，你看中国的幽默和外国幽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 嗯，对，通过里面的内容让大家一起来了解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吧。 对，那我先给大家啊介绍一篇叫《清新空气》，嗯，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这空气质量啊，指的还是有点关系的。啊， 好， 烟雾。曾经一度是洛杉矶的最大亮点，现在全国各地，从蒙大拿州西部的比尤特到纽约市都可以看见这个奇观。人们对污染的空气早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反倒是忽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他们会适应不了。我最近在各地做演讲，其中有一站是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，这个地方海拔高达非常高，非常高。他这个换算出来，我不知道他应该多少， 数不过来了。 啊，我从啊飞机上一下来，就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啊？我问来接机的人。我什么也没闻到啊。他回答我。可我敢肯定，这是一种我不熟悉的味儿。我说。哦，那您说的一定是我们这儿的清新空气吧？很多来我们这儿的人以前都没吸这个呼吸过新鲜的空气。嗯，那我应该怎么应付这种空气呢？我满腹狐疑地问他。那您不用做什么，您只管呼吸就可以了，这跟别的空气没什么两样，这对您的肺有好处。哦，我以前曾经听说过这种事儿，可既然它是空气的话，为什么我的眼睛不流泪呢？您的眼睛在空气清新的时候是不流泪的，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啊。您可以减少不少纸巾呢。我看了看四周，每样东西看着都跟透明的水晶一样，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我的主人发觉了这点，便极力地宽慰我。您请不要担心啊，已经有测试表明了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您都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它不会对您的身体带来伤害。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不想让我打道回府吧？啊，像我们这个住在大城市的人，没有谁能长时间地忍受清新空气的，我们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。哎，那如果清新空气给您带来烦扰的话，那您干嘛不在鼻子上捂一个手绢呢？然后您用嘴巴呼吸试试。那好吧，那我试试吧。嗨，如果我老早就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清新空气什么都没有的话，我一定会戴上医用口罩。 我们一路驱车，谁也没有多说话。15分钟过去，他问我：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”“还好吧。”我想，可是我很怀念不停的打喷嚏的感觉。在这儿我们根本就不打喷嚏。他坦然地承认说：“你们那个地方的人经常打喷嚏吗？”“一直打，有的时候我们整天要做的事儿就是打喷嚏。”“啊，你们还很享受吗？”“也不是，但是呢，如果不打喷嚏的话吧，人会死的。”“我问你啊，你们这儿为什么没有空气污染呢？”“哎，我们这儿呢是吸引不了工业来这儿发展的。我想我们真的是被时代甩在后头了。我们能看见的唯一的烟呢，就是印度人互相传递信号时特意放的烟，但是那一点点烟雾很快就让风给吹散了。”在他的话语中，我感受了清新的空气，这空气让我觉得身体眩晕。“你们这儿有没有烧柴油的公交车呀？这样，哎，这么说吧，我特别想在他们的尾气里呼吸几个钟头。”“啊，这个时候没有，那也许我可以给你找一辆卡车。”我们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卡车司机，塞给他一张5美金的票子，他让我把头凑进了他的排气管子，待了半个钟头之后，我立刻神清气爽，恢复了元气，能够开始做演讲了。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没有谁能让我这么开心。我下一站是到洛杉矶，从他们的机场一出来，我就深深地吸入了一口烟雾裹挟着的空气，我的眼睛开始流眼泪，我开始打喷嚏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。哎呀，反讽啊，嘲讽啊， 清新空气。我们今天的空气还挺清新的。 今天就是今天不太适应。 今天天儿不错啊。接下来咱们说一个极品蠢货。极品蠢货，而且呢，以下这些事例都是真的啊。看了这些例子呢，可能听众朋友您觉得奇怪，说这些人居然没有被生活淘汰。不过仔细想想啊，你有可能会感谢他们的存在。因为这样的人会使其他人有一种令人愉悦的优越感啊，让我们有机会骂别人蠢货，这有点损啊。当然，这也还没有到咱们曾经说的那个基因被消灭奖的那个程度 啊，就是那个达尔文奖获得者。 啊、对，没到那个程度，就是这个确实没那么夸张。来看第一个啊，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，一位年轻的女孩站在她的车的旁边，急得哇哇大叫。看这样子呀，都快要哭了。一位帅哥走过来问怎么回事，这女孩就告诉他，她的这个遥控车锁电池没电了，她已经弄了1个小时也进不了车，如果再不开车门，她就打算打车啊， 回家， 回去汽车经销商那块儿啊，去那块儿换电池啊，去4S店换电池去，打车过去。听了女孩的话呢，帅哥默默地从女孩手里拿过钥匙，手动打开了车门，然后建议说：“美女，你不妨自己开车去哪儿，这样就可以把打车的钱省下来了。” 不，我真见过，哎，就刚才说的这个， 嗯， 有一个原来碰见过一个，也是个朋友， 嗯， 确实，哎呀，一块儿出去玩，然后完了事儿，我们都要走的时候，发现他在那儿着急，哎呀，我这遥控坏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怎么，刚才摔了一下，你看开不开了？哎呀，跟那儿特着急。看半天，我就把他那钥匙拿，那遥控的钥匙拿过来了。 嗯、 我一看，他那个确实，他那个不是那种一摁拍弹开钥匙的那种，他、 啊、 是那个钥匙握在里边那种。 哦， 好像是一个日系车吧，是吗？就是，哎，我摁了一下旁边那个，就是它有一个小开关。 嗯， 那开关摁着，然后把那咵，那钥匙能从里边拔出来，就跟把那个剑从那鞘里拔出来一样。 对， 拿出来，我说捅了一下，一拉开了。 哎呀， 他惊异呀，瞅着我。这还有钥匙，我说他可不是有钥匙吗？ 你这也算是英雄救美了。真的很多人不太清楚。 对对对， 还有一些人呢，他觉得这个汽车那个钥匙啊， 嗯， 就是可以随时充电的，也就是说你插到这个汽车里面它是能充电的。 我的妈， 实际上是充不了的， 插到鼻子里有的时候可以充。 所以 请勿尝试啊，请勿尝试。 你过个什么2-3年，你得换一下电池才可以。没了电池呢，它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钥匙在那个钥匙里面。 嗯，对， 有一个机械钥匙在里面。 对对对，或者你顶在脑袋上，然后天天用那个太阳能，也可能。 嗨， 常识问题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跟咱手机一样，其实80%的汽车的功能，很多司机是不知道的。 对 对，都不知道。 那天看某这个导这个地图啊，里边发了一个东西，有一东西我都不知道。 嗯， 比如说你这个长时间，如果比如说夏天的时候，这个特别热哈，空气特热，你这个想这个在你进车之前，然后呢，它能放这个把这个里边热气放一放 吹着空调。 里边热气放一放，我那都是夸打开了坐里边，手动把这个窗户全弄开，然后放一会儿再走。后来我一看人家这里边小窍门，就是什么，就是长按开锁键， 都开了， 摁一会儿，夸四个全落下来了。然后 你那车高级，不是所有车都这样。 然后长按那个关的那个键， 它就关上了， 它自己就全上去了。以前我真不知道， 挺有意思哈。所以他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蠢货， 咱们都犯过蠢， 都犯过蠢哈。第二个，一位中年女士在超市的收银处安静地等候着，收银员呢正在用条形码扫描仪扫描她买的物品。最后呢，这位收银员拿起了一块塑料板，但他上下前后左右也找不到这个条形码。其实呢，这是一块物品分隔板，是放在传送带上用来分开不同顾客购买物品的一件工具。 咱们这超市里好像是一个小黑条， 哎， 一个黑的橡胶条。 对对对，最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板， 是吗？ 是一个三角形的， 哦， 底下是平的，上面三角的。 你看那时候我就都没去过超市， 对吧？你一看就是不干活的是吧？收银员就问了：“太太，请问您知道这件商品的价格吗？”这女士瞪大了眼睛看着收银员：“哦，我改变主意了。”我不要这东西。收银员耸耸肩，自己咕哝着道：“今天早上已经是第三回了。”说完呢，他将这块分隔板放到他旁边的货架上，与其他物品摆放在一起。这收银员也没经过实习就直接上岗了啊！ 这顾客也挺奇葩的。 对，关键是他反正也没判断出来，是吧？挺有意思。第三个故事，说这个萨拉呀，是一家保险公司新上任的秘书。上班第一天呢，经理让萨拉打印一份文件。这个萨拉在电脑上找到了那份文件，一共呢有10页。但是萨拉打开打印机的电源之后啊，却发现打印机里只剩一张纸了。于是呢，就跑到隔壁去问同事，说哪有打印纸啊？是吧？同事告诉他，可以使用复印机里的纸。啊，复印机里的纸，复印机里面有纸啊。于是呢，这个萨拉拿了打印机里的最后一张白纸，复印了10份空白的复印件，然后呢，把这些空白的复印件装入了打印机。你说这不是脱了裤子吗？是吧？ 这就是这个，我不瞒你说啊，就是我觉得刚接触说打印机、复印机的时候，也不太理解说这两个纸是不是一样的，因为最早你记得打印机还针孔式打印机的时候， 对对对， 它是那样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等后来这开始打印机可以放这种复印纸，就老觉得它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时候就比如说那个最开始那种复印纸不是热敏吧，还是打印机打印纸是热敏的，我忘了，就是它一定要加热然后才能那什么嘛， 对 啊。一加热，比如说拿那个打火机或者拿什么一烤，它就变成黑的了。现在那个复印纸包括现在打印纸，它不是，它就是普通的纸。所以开始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区别。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在说两个事儿哈，一个是在打印机上复印，就那正反面我总是分不清楚，好像应该是字儿冲下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哈。复印是这么回事儿。 对， 但是在那个复印机上打印，我当时也是犯了一些愚蠢，我就是一张一张在那块复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呢，它是有一个功能， 对， 一下子比方20张， 跟点钞似的， 对，你不用管了， 就 自己就一张一张给你复印了， 哎，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犯过蠢， 对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极品，我们就完了，不是极品蠢货啊， 我们都是极品啊。这个短啊，说一个银行雇员打电话给信息技术中心本部，说喂，我的终端机后面在冒烟，是你们那着火了吗？自己这冒烟了，你问人那儿着火，真行。再说一个啊，这个东西吧，我觉得这就别出来了哈。说197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这真事儿哈。说三个男子啊， 来到苏格兰的一家银行准备抢劫，抢劫银行啊。 嗯嗯嗯嗯， 但是他们在进入转门之后就被困在了转门里面，你说这转门都出不去了， 为啥呢？ 后来这个一位银行职员过来啊，就为他们解围啊，就帮他们开开了呗，是吧？他们就道了谢，然后离开了银行。你知道那个转门有时候你离得太近了，它就停了， 对对对， 它不动了，估计这三个人没掌握窍门吧。 嗯， 但是仨哥们儿过了五分钟又回来了，大声宣布我们要抢劫啊，说你们至少拿出5万英镑。哎，刚才帮他们脱身那个银行职员看着他们仨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嘿，先生们，你们在开玩笑吗？俺满脸嘲弄，三个劫匪士气顿时大挫，改口道：“哎，给5000英镑也行啊，原来不是5万吗？”听到这话，银行里所有职员都笑趴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就给我们500英镑吧。啊，劫匪们又改口了，呵，这银行的笑声更大了。终于，一名劫匪被这充满嘲弄的笑声激怒了，来真格的了。 玩什么呀？ 跳到柜台上， 嗯， 啊，本打算这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银行里的银行职员，可是这柜台太高了，不但没跳上去，而且把腿给跌折了。后来两个劫匪大事不妙，我说赶紧夺路而逃吧，结果他们又被困在了转门里。说警察赶过来的时候，俩人还没转出来呢。哎，真行了。 哎， 但是抢银行这是大罪啊。 那是，那 对吧？这怎么也得判个10年吧。啊，我猜哈，我不知道人家国家法律， 不知道未遂是什么样。 另外一个事儿是在荷兰的鹿特丹市，说一个男子抢劫了一家小型超市，但他发现这超市的营业收入真是太可怜了，非常失望，便把这店员捆了起来，自己在柜台收钱，收了3小时。店主回来发现情况不对呀，然后赶紧就报警了。 我没请过这店员。 这谁呀？这是，而且把人绑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记得憨豆还是哪个，就是那种短剧集里头有一个就是类似这种，但是他不是说他把人绑起来，他是好像人家那干嘛来了？人是好像是乞讨啊，是什么呀？然后他看人家在那旁边，然后他过人家走了，他往那一待，他也摆一个，然后乞讨， 要钱是吧？接下来这几个都是抢劫的。说英国伦敦市啊，一个女士遭到抢劫，警方抓了几个嫌疑人，然后呢让那位女士来辨认，然后呢女士就告诉警察说，当时抢劫犯戴着头套，她无法辨认，不过呢她可以通过声音来辨认。于是呢警察让第一个嫌疑人大喊这句话：把钱交出来，不然的话我就开枪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名嫌疑人脱口改道，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原话。 这”这可以入选达尔文奖的呀。 那此地无银300两。说某一个晚上，一个年轻人准备抢劫一家还在营业的药店，他把手放在了他的夹克衫的口袋里，握成了一把枪的模样，威逼正在值班的药剂师把抽屉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。药剂师呢，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而是狐疑的看着他的夹克口袋。年轻人马上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，用手指顶着药剂师的头：你再不把钱拿出来，我就开枪。药剂师哈哈大笑，调侃道：老弟，你打算用你的手指开枪吗？年轻人傻眼了呀，看着自己的手挤出了一句：该死啊， damn it， 是吧？然后他就跑出了药店。药剂师马上报警，附近的巡警接到报警的信息，赶过来抓获了他。但是呢，他的这个辩护律师成功的为他洗脱了武装抢劫的罪名，因为手指头不是武器啊。后来法官定了一个使用武力抢劫未遂罪。你说外国这个法律 挺有意思， 也真是有意思哈， 比较细。 接下来再说一个，这事儿呢发生在南非。南非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挺乱的， 对， 真的挺乱的。 是 说旅游好像都不建议你去那个地方。 哦，这是你说的是。 有一段时间，南非的其中一部分啊，说有一天下午呢，一位叫艾玛的女士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突然呢，她听到邻居昂温家传来几个枪声啊，几声枪声，她就赶紧打电话报警。两名警察呢，迅速来到了这个昂温家，昂温正在车库里， 听了警察的来意之后啊，他若无其事的把警察领进了车库。警察先生，我对我的车开枪不犯法吧？昂温说。果真啊，警察在昂温的车上发现了几个弹孔，分别位于引擎罩和挡风玻璃上。请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其中一名警察狐疑地问道。哦，是这样，几个月以来呢，我这个车问题不断，所以呢，我帮他摆脱痛苦。昂文说。警察哭笑不得，虽然昂文没有伤人，但是他们还是把昂文带回了警局。最终呢，昂文以指控啊说危险的方式开枪，在监狱住了三个晚上。 啊， 然而这个昂文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。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，这个车已经病得不轻了，而且是伤痕累累啊，我这个在帮他解除痛苦啊。虽然他承认用枪击的方式帮他解除痛苦很愚蠢，但是绝不后悔。随后呢，他对记者说道，我相信天下有不少人都会想这么干啊，就算因此要去蹲监狱，我觉得也值得。我顺便告诉你，我还对我的电脑进行过人身攻击呢。 这要是在我们这儿，我估计应该可以去安定查一查了 啊。不， 差不多了。 真是，他就相当于把这个机器啊 拟人化， 拟人化了。 对， 拟人化了。 嗯嗯嗯。 最近我也正在看一个英剧叫《真实人类》。 哦哼。 啊， 啥意思呢？ 他就讲究啊，在若干年之后， 嗯， 这个智能机器人发明了，啊，他们就是所谓的合成人。好比说，举个例子哈，就是行爷，您工作比较忙，嫂子工作比较忙，这个孩子比方说没人看了，或者说你一回家这个没人做家务了，好，你花钱就跟买车一样，可以分期贷款哈，就买一个合成人到你家里来， 是机器人， 机器人，长得跟人一模一样，皮肤什么都一样， 哎，那选谁长什么样的？我长红酒这样的行吗？ 行，没问题，我天天yes sir，yes madam， 是吧？他是你设定为他的主用户之后，他是不会伤害你家人的，主用户、副用户都不会伤害，每天晚上给他充个电就可以了，然后他就可以给你端茶、洗碗，然后干什么都行。 那其他人他会伤害是吗？是那意思吗？ 其他人也不会伤害，就是他是在根目录上设定他永远不会伤害人类。 那就是阿西莫夫那机器人三定律的第一条，就是机器人的这个 对 定律，就是不能伤害人类。 对，当然他那个故事讲的是后来这些合成人逐渐有意识了 啊， 当然是他的发明者大卫先生给他植入了一个根代码，他们有意识了之后，他们就有可能伤害人了 啊， 这个故事就展开了 啊。这要是跟我们今天的幽默主题这个贴合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什么呀，我觉得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啊，真是有这种那什么的话，很可能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自己家里的机器人设定成自己领导的样子。 你给我擦擦地去。 对，就是马桶刷了啊。 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啊，这里面其实讲了很多故事，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，朋友们再会。 他叫我别等了，别等了，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，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，并没有爱你的资格。他叫我别等了，别等了，趁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，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，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。偌大一个门厅，却很少会被人注意，每次眼神偶遇都是我望向你的眼睛，我愿留在淡淡几个平米，只是为了能够看见你，你违规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。他叫我别等了，

北京时间13点整。